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我是话剧演员赵玲。说到阅读，在这里我想送给您散文家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。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。平庸者什么都不缺，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，人类历史的厚重，终极道义的神圣，生命含义的丰富。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，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。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。因此我们要读书，我们要读文学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。 听听藏耳朵。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。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。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。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陈广旭，来自怡海小学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《地下花园》这个故事。主人翁摩斯叔叔是十字街头地铁站的清洁翁。一天，他在工作时听见乘客说地铁里有难闻的味道。工作十分认真的摩斯叔叔决定找出原因。他在地铁隧道内发现了这通风口，并把家里小树移栽了过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棵树在他细心照料下慢慢长出枝叶，驱走了地铁里难闻的气味，带来了清新的芬芳。摩斯叔叔这样一个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举动，不仅创造了一片新天地，也使得那些来往穿梭的行人有了一处转换心情的绿色空间。快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一位韩国的大朋友赵善景为我们写的，是由薛舟翻译的。 谢谢魔法象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《地下花园》。 天黑了，人们都回家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留着大胡子、长着大鼻子、穿着毛衣的男人才刚准备出门，他的名字叫摩斯叔叔。 在我出门之前，我要关紧窗户，把外头这些白天晒太阳的小花花们都搬回我的房间。哦，对了，这棵是一棵小树哦，我看看之前是从哪儿把它捡回来来着。哦，对对对，在后山的垃圾堆里。好吧，我就把你挪到一个适合你生活的地方。 摩斯叔叔把所有的花和小树都搬回房间里，然后系好鞋带，走出胡同，穿过小区，来到十字街头的地铁站。摩斯叔叔是地铁站里的清洁工，他的工作就是把地铁站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里的楼梯是一圈一圈螺旋的楼梯，这曾经是非常出名的地方，好多人都会专门到这儿来走走这个楼梯。可是现在地铁站变得很旧了，油漆变黑了，楼梯变旧了。摩斯叔叔洗干净抹布，拧干了水。 哎呦，这些人怎么那么不注意卫生啊？哎呀，我每天擦这么多遍，哎呀。 擦完以后，陈旧的楼梯好像变得漂亮一些了。为了不让垃圾掉在地铁的铁轨上，摩斯叔叔又开始打扫地铁站长长的站台。他用扫帚、拖把一点一点地打扫。就在摩斯叔叔清扫站台的时候，等待最后一辆车的人突然捂起了鼻子。 这是哪儿来的怪味儿啊？哎呀，地铁一开过来的时候就更严重了，老臭，哎呀。 不一会儿，地铁走了，人们都上了地铁，离开了地铁站。可是摩斯叔叔还记得刚才人们所说的话，到底是哪儿有怪味呢？ 他们在哪儿闻到这些怪味啊？我得检查一下。站台上没有啊。难道是隧道里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儿。这个味道越来越厉害了，看来就是这传出来的。 摩斯叔叔看到了地铁开过来的黑咕隆咚的隧道，他看着隧道好像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每一天在早上的第一列车来之前，摩斯叔叔就下班回家睡觉了。他总是在晚上工作，所以必须白天睡觉。可是今天， 我怎么睡不着了？一想到这个地铁隧道里的怪味儿，不行，我明天一定要把这个味道给消除掉。 摩斯叔叔没有睡好觉，第二天晚上，他比平常更早的就去上班了。他比平常更努力地快快地打扫卫生。等打扫完以后，他走进了隧道。 好像这儿的积水好像是有点问题。我得把它擦掉。哦，对了，这墙上怎么还有厚厚的污垢？和这个是什么痕迹啊？怎么都长霉了？哎呀，我得拿点肥皂水把它擦干净才行了。 摩斯叔叔在黑咕隆咚的隧道里打扫着，他把脏脏的墙壁、脏脏的地面都打扫干净。黑乎的墙原来是漂亮的蓝色， 从这天开始，莫斯叔叔每天都会早一点来上班，早点打扫完站台，然后就去隧道里打扫。有一天，他在隧道里的墙上发现了一个通风口，那儿有个大洞，一直通向地面，通向地面的栏杆。 哎呀，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垃圾呀？哎呀，等我把它给清理一下，搬开它。哎呀，这月光怎么通过这儿，怎么照到这儿来了？还有一些这个很清爽的一些小风。 哈哈， 哎呦，还有汽车的声音。哎呦，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。 原来这个通风口连接向外面的街道。突然，莫斯叔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 我要搬来一些泥土，然后堆在这个通风口的下面。哦，对了，关键还是要看到光的地方。哎，这样，再把我家里的那棵小树，哎，给移植过来。那样的话，我的小树苗在家里会孤独，那在这儿就不会了。这样，我还要种上一些藤蔓，让它陪着我的小树苗生长。 摩斯叔叔搬来了泥土，又种上了小树和绿色的植物。于是啊，原来又冷又黑的水泥隧道里，就被摩斯叔叔种上了一个温馨的花园。摩斯叔叔每天都打扫隧道，在离开隧道之前，他总是不会忘记去看看他的地下花园，顺便给小树浇水。 真不错。哎呀，对了，有时间我给你松松土，施施肥，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扎根，更好的长大了。我想现在已经没有人说这个隧道里怎么有怪味儿，怎么臭烘烘的了。现在还有点清新的香气呢。 等车的人总是能闻到植物发出的清新的气味。看到大家高兴，摩斯叔叔也很高兴。阳光通过通风口照进来，照在了小树上，有时候还会下点雨。啊，小树听着摩斯叔叔的脚步声，就更努力地生长啊，生长啊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。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年春天，小树已经长到了地面那么高，它从街道的下水井盖里头伸出了枝条。 妈妈，妈妈快看呐，你看那个下水井长出大树了。 有个小男孩发现了它，不过大人们都没有看见。小树继续的长高，长得越来越高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它。 哎，你看，那个下水井长出一棵树来。 哦，是的，哦，这棵树还是真的树，哈哈哈哈，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地铁站的通风口长树了啊。 大家就这样，你告诉他，他再告诉他，很快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这个消息。有一天，报纸的人来拍了照片，登在了报纸上。又有一天，电视台来了个记者，拍了新闻，播在了电视上。慢慢的，有越来越多的人专门来到地铁站，要看这棵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树。不过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树虽然长大了，可是来看它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等到秋天来的时候，地铁站又变得安静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沙沙沙沙沙沙，摩斯叔叔还是每天打扫卫生，小树听着叔叔的脚步声继续向上长着。 又过了几个春天，小树啊，从通风管里长了出来，顶出了下水井的盖子，然后掀起了旁边的石板，然后它长成了一棵大树。风吹来了草籽儿，长在小树的旁边，开出了美丽的花。第二年，第三年，第四年，它旁边又长出了好几棵小树，它越长越大，长成了一片小树林。人们路过这儿的时候，总要在树底下休息。哦，对了，只有莫斯叔叔知道，在大树的下面还有个花园。 嗯，好了，打扫完地铁站的卫生之后，现在我就可以过来打理一下我的地下花园了。 好多年过去了，地下花园已经长得非常非常美丽了，而莫斯叔叔的胡子也已经变白了。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嗯，小熊点心， 哎呀， 你在干什么呢？ 我新买了一支叫做万能笔。 万能笔？ 对，听说这是最新发明的最好用的多用工具。 笔不就是笔吗？怎么是工具呢？ 你看，它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笔？ 哦，是的。 它是不是可以写字？ 啊，是的。 但是，你看，当我把这个头转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个螺丝刀。 啊？哦，真的呀？ 它可以写螺丝。 哦，这是一字的螺丝。 对，这是十字的螺丝。 还有十字的？ 还有花的螺丝。 有花的？ 对。 哦、哎，还有什么功能呢？ 你看，后面这个。 嗯， 等我把它按三下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闪烁的灯了。 哦， 厉不厉害？ 厉害厉害。 还有，当我把它拧开的时候，你看里面还放着很多的针。 针？ 后面还有线。 哇！ 如果你出去突然之间袜子破了个洞，你就可以脱下袜子来补一补啦。 哦，对呀。 嗯。 哎。这个前面还有个扁扁的小头，哦，上面写着一些字儿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咖啡搅拌棒。 是啊，你看，平时我们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，就可以从这儿，抽出来很长，然后就搅拌，搅拌完了之后就舔一下，再舔一下，然后再放回去。 哦，那还有呢，你看，吸管。 对，把这个笔里边东西倒出来。这就是一个吸管，可以喝咖啡。哦，太烫了！ 哇，喝汽水可以， 只能喝凉的，不能喝热的。 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有一个按钮。 这个按钮我倒不知道是什么的。 啊，让我来按。 我买的时候，熊伯伯没跟我说这个是干什么的呀？ 呸！小青姐姐，你在哪儿呢？ 你在哪儿呢，塔尔多？我们到处都是黑烟啊！ 我现在能看见笔，看不见你在哪儿啊？ 哎。我怎么看不见笔，也看不见你，只看到一些黑烟儿啊！ 让我拿起这支笔，看看，隐形按钮， 我隐形了 啊！ 我隐形了， 这太好玩了！我一摁，嘣， 塔尔多， 嗨，哈哈， 我现在又能看见你了， 我也能看见你，但是我看不见世界了， 我也看不见世界了， 我们俩到底去哪儿了？ 嗯，快去找熊伯伯把我们带回来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叔叔来家里边看呱呱，呱呱看见了叔叔也非常开心，于是呢叔叔伸出双手对呱呱说，来来来，让叔叔举高高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呱呱一脸嫌弃地对叔叔说， 叔叔你自己都不高，还让人家举高高，怎么也不脸红。 上个星期妈妈给呱呱买的衣服鞋子上的小装饰总是掉得七零八落，妈妈一直找不到原因，问呱呱呱呱也不说。今天妈妈又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，特别帅气，而且裤子上面还有几个小装饰。到了幼儿园之后，时间还早，妈妈就趴着窗户偷偷看了一会儿呱呱，只见有一个女生对呱呱说， 你裤子上的宝石真漂亮，你能给我一个吗？ 结果呱呱倒是挺大方，二话不说抠掉一个就给了她。当时女同学可感动了，也不含糊，坐在地上把自己凉鞋上面的小水钻光机就抠掉一个给了呱呱。心疼的妈妈呀，在窗户外边直跺脚啊，哎呦喂。呱呱的爸爸宿醉刚醒，有点懵，看到坐在床边的呱呱，就对呱呱说， 哎呦，我是在哪儿呢啊？这是哪儿啊？ 呱呱一听一下子眼圈都红了，他马上对爸爸说， 爸爸你在家呀，你失忆了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 呱呱爸爸摸了摸大脑门说，哎呀认识。哎，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这个时候只见呱呱一撇嘴站起来，又一跺脚对爸爸说， 哼，你还不如失忆了呢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总参策划局幼儿园的张文文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走队列》。 一二三四五，齐步向前走，迈左腿，摆右手，量子豪比小兵头。一二三四五，齐步向前走，迈左腿，摆右手，量子豪比小兵头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走队列，一二三四五，齐步向前走，迈左腿，摆右手，样子好比小兵头。一二三四五，齐步向前走，迈左腿，摆右手，样子好比小兵头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，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。